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52集。番外。 听说是舶来的镜子， 孔岭笑了笑， 晶莹透亮，把人照得十分清楚，以前永怡港的龙游商人有，罕见呢。 周贵一听也来了兴趣，道： 啊，我也略有耳闻。 江青山垂手片刻： 四面琉璃镜，四角镶宝，可供佛前，能是墙壁。永怡港的龙游商人卖的都是巴掌大小的镜子，不能与这面相比。 宝物啊。 费胜适时说： 主子，也让臣等开开眼。 沈泽川眼前的流珠晃动，他把着酒盏看里边琥珀色的酒水。 呈上来看看。 洗劫一干人等高悬的心都放了下来，那积压在肩头的重量骤然消失。于小在衣里退回座位，忍不住抬臂用袖子拭着冷汗。一面琉璃镜替江青山免了灾，那夜以后紧跟着是家宴。沈德川原想把琉璃镜送给陆一枝，结果他忙得脚不沾地，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丁桃记得清楚，他攥着本子问立雄： 哎，你瞧见那琉璃镜了没有？青哥说值钱，要放宝库里去。 立雄这段日子常跟着陈阳往茶室河跑，他又高了好些，立在檐下真像头熊，道： 镜子多得很，哪儿都有。 丁涛打开本给立雄画，说： 喏，长这样，四角镶宝。 立雄就记得宴席上的糖好吃，哪记得什么镜子。沈泽川也不记得了，过年打仗似的，年后的雪下了一场又一场，好不容易诸事安排妥当，空闲时间都用来灌药了，等风寒一退，算算日子，又该提前筹备春耕了。夜里沈德川捏着折子靠在枕上假寐，听到动静把折子搁小机上，翻身趴枕间闷声说： 哪儿去了？ 小池也肩上带血，他脱了外罩的宽袍没有回答。沈德川昏昏欲睡，夹边忽然一凉，沈德川有气无力地感叹一声。小池也的骨扳指更凉，他说： 瞧着没精神。 沈泽川喜欢扳指的凉，那寒意丝丝缕缕地渗进来，驱散了他久居屋内的闷热。他的面颊贴着扳指轻轻磨蹭，一双眼舒服的半眯。萧迟也用手掌代替了扳指。沈泽川睁开眼，就着这个姿势对萧迟也说： 热。 沈泽川说热，萧迟也身上的风雪就没了。那若有似无的欲望围着萧迟爷的五脏六腑，让萧迟爷也热了起来。萧迟爷屈指蹭了蹭沈泽川的面颊： 带你玩去。 宫里都供着炭盆，没什么味儿，就是闷，坐久了容易乏。萧寻书背一半，一头在桌上就睡过去了。孔岭趁机偷得半日闲光，坐在太师椅里钻研心得的古籍。萧寻一觉睡到下课，醒来时侧脸印的都是墨迹，他没察觉，木着脸看丁桃给他收拾书本。 上回那群小子还等着呢。 丁桃抱着书袋： 世子还去找他们玩吗？ 他说的小子都是督军级下的小痞子，原来的世家子弟，考学考不上，打拳打不好，散在曲都街巷里混吃等死，就是会玩。萧寻跳下椅子： 不去。 他谨慎得很： 二叔在呢。 沈泽川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容他跟着丁桃立雄几个在外边撒丫子乱跑，但萧迟也不行。萧迟也是想跟他玩。萧寻射箭能射红心，萧迟也一箭出去，别说红心，连靶子都给射翻过去了。曲都小痞子玩的都是萧迟也剩下的，萧寻在二叔跟前根本玩不出乐趣。萧寻出了堂门就奔向立雄： 丽香退向壁妇，给萧洵套上。萧洵系好，朝天空吹了几声哨，云还是那片云，没什么变化。丁桃的雀倒是很兴奋，在他袖子里叽叽喳喳的乱撞。丁桃捂着袖子安慰道， 今日风这么大，海东青的耳朵不好使，世子再吹两声。 萧洵严肃地点头，转过身背着他们俩人，用尽了力气再次吹响了口哨。檐上歪出只鸟，新来的海东青逆着萧洵不肯下来。萧洵呼唤他的名字， 绝 绝只看了萧洵片刻，就又跳向远方。他在鹰房里算是只小鹰，跟萧洵刚认识不久。 他还太小了， 立雄拍着萧洵背部笨拙地说， 等他长大你就可以驯服他了。 萧洵脾气很好，他想摘掉壁妇解绳子的时候又犹豫了，最终握了下拳说， 我晚上与他同睡。 丁涛算着时间，把萧洵领到清辉殿，嬷嬷要给萧洵擦脸，他接过帕子自己擦，迈过门槛找叔叔们，却发现殿内没人。封山在咸德年起建了禁军教场，这是萧迟爷当时用几匹战马换到的地方。他最早在封山温泉架了个小茅屋供自己休息用，淳圣元年后这里仍然是他的地盘，他就把茅屋扩成了宅院。沈德川一觉睡到天又黑，埋在被褥间一动不动。萧迟爷长服随意，塞着一脚袍子窝在椅子里挑珠玉。过了半晌，沈德川说， 葫芦不东迁，赤蹄户空了，剩余部族要抢。 他撑起手挪开小鸡上的琉璃灯罩，用指尖拨着玩。 你在跟前建八营，前后没支援，道路不通畅，兵部自然有顾虑。内阁的折子递到我手边，想要你再考虑考虑。 哼，他们倒是学聪明了。 萧迟也没挑到中意的珠玉，把匣子搁边上，也撑起手就这么看着沈泽川。 知道我这说不通，专门绕后偷袭。 内外兼修， 沈泽川一语双关， 方能遂愿呢。 萧迟也看沈泽川衣领半拢，睡得衣扣都开了，因为姿势正好，他能顺着昏黄的光芒看见兰州的锁骨和胸膛。沈德川撩着火苗，在扶手细看灯芯时，脖梗也会露出来，那是光滑柔腻的脖梗，每次被萧迟也衔住时，沈德川都会露出难以承受的神情，仿佛快感堆成了海浪，再咬一口他就会被情潮彻底淹没。阿爷，策安。沈泽川在萧迟爷的臂弯里手掌上，萧迟爷磨咬他，他就舔回来，汗把被褥濡湿。沈泽川在喘息里喊萧迟爷的名字，舌尖都浸的是萧迟爷的味道。沈泽川把细火快戳灭了，一直没听见萧迟爷回话，不由得看向他，露了个询问的表情。啊，萧迟也不动声色地欣赏，这个表情也很色，像是不懂得这些又坏又浪的念头，对着他再过分点。 八营要见。 萧迟也撑手的拇指磨蹭，骨扳指贴在他的颈侧滚动，那微凉的触感把萧迟也拴在一个奇妙的临界点。 道路才能通畅，这事儿让王宪说，他懂。 沈德川握着琉璃灯罩忽然想起来问， 上回江青山那面琉璃镜搁哪儿了？春后路通了，让人给大嫂送过去。 路远麻烦。 萧迟也坐直身， 我带你找找他。 琉璃宝镜没丢，萧迟也看上了，弄到了这宅子里，但地方特别，没有他带，沈德川找不到。那潮雾蒙着镜面，沈泽川看不清自个儿，他明明贴得这么近，却只能瞟见模糊的影。那还不是他的身影，是萧迟爷，萧迟爷把他完全罩住了。沈泽川的鼻尖 碰到镜面，他在那一刻喝出热气，水珠躺在雾里，让镜面蜿蜒出几道痕迹。小池也压着沈泽川问， 兰州找着了吗？ 沈泽川手指微拳，从空隙里终于看到了自己。他哪儿都是潮红的，在喘息时汗跟水珠混杂在一起，要被小池也揉坏了。沈泽川舔着唇，含情眼透过镜子看萧迟野，他蜷起的手指轻戳，沿着镜子中的画面向下，最后无声地对萧迟野说：“ 二郎，二郎好凶啊！” 萧迟野肩背上的水珠沿着肌肉的线条下淌，他咬沈泽川的耳珠，把沈泽川逼在这极其狭小的地方，沈泽川额头都抵到镜面了。被流淌的汗浸湿了眼睛，唇齿间含糊地透着阿爷两个字，既像引诱又像讨饶。他的风寒才好，还带点鼻音，喘声落在萧迟野耳朵里，又潮又湿，带着股黏黏糊糊的劲儿。萧迟野吻他的脖颈，沈泽川撑伸的手被攥住，萧迟野固定着他的手腕，听到他掌心在镜面滑动的声音。沈泽川的腰都给掐红了，他喘不上气，右耳的雨珠亮晶晶的，不知道是被汗浸的还是被萧迟野寒的。 兰州， 萧迟野喊他，沈泽川汗泪不停，萧迟野偏头吻他，他微扬起脖颈相迎，他们挨得太近，简直密不可分。萧迟也粗暴地在镜面上抹出方寸透亮，用健硕的胸膛压着沈泽川，这戈壁太有力，让沈泽川没处逃，几乎是看着他侵略自己。萧迟也的眼眸，萧迟也的呼吸，只要是萧迟也，每次都会变得凶悍霸道。他背部的狼融在骨血里，像是要把沈泽川吞掉。这个神情，萧迟野捏正沈泽川的脸，眼神危险又狠绝。我的。沈泽川的指腹轻推在萧迟野的侧腕，在这激烈又迷乱的时刻打着旋，他摸到了萧迟野的汗，含进口齿间，仿佛不知危险，就算被萧迟野吞掉了，眼神也在说都可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